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欢迎回到第二课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人生的模式。最容易影响我们人生的，就是我们各种不同的反应模式，也可以说是情感模式、思维模式。其实各式各样的模式都在主控着我们的人生。而我想跟大家谈到的就是，如果你想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，第一步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知道你是谁，而是要去知道你不是谁，你不是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谁这个问题是不属于我们这个有形有相的物质世界的，它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表达出来的。我们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。现在就请你闭上眼睛，我们来感受一下，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扮演了很多角色呢？你可能是一个母亲，你一定是一个女儿或是儿子，同时呢，你也可能是一个爱人、一个配偶，你也是办公室里的一员、公司的一个成员，你也是你朋友的闺蜜或是伙伴。每天我们在自己身上加了多少面具，加了多少的身份认同，在不同的人面前我们就要扮演不同的角色。你觉得那是真正的你吗？如果那是真正的你的话，为什么在不同的人面前我们有不同的表现，有不同的面貌呢？其实真正的你是那个所有东西之后的背景。就像在蓝天之上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白云，每个云朵都是不同的样子，甚至有的时候颜色也不一样，它的厚度不一样，形状不一样，但是它们都是云。而真正的你其实就是那一片蓝天，是包容涵盖了一切的那个背景。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你所有的身份，不管是同学也好，朋友也好，伴侣也好，员工也好，老板也好，妈妈也好，爸爸也好，儿子也好，女儿也好，这些全都是蓝天上的白云。而真正的你是能够感知到这一切的那个。如果我们能够先找到这种感觉，你究竟不是谁，你究竟又是谁，这种感觉不是能用头脑去诠释去理解的，你真的就是要去感受到，你真正的不是你的身份，你也不是你的头脑，你不是你的思想，也不是你的情感，你根本就不是任何一个物品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修炼起来就比较容易了，是不是呢？当我们不那么跟自己的头脑认同的时候，他再说一些欺骗你的谎言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能有所警觉呢？如果我们跟某种角色不是那么认同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不那么努力地想要去扮演好这个角色呢？当我们跟我们的身份认同、各种角色都拉开距离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可以演得更好呀？我们到时候就是真正的在演，而不是成为那个角色了，那么你就有更多随心所欲的空间了。所以今天我要求你们的回家功课，就是在生活当中能够觉察到，我现在在扮演某一个角色，我怎么样可以把它扮演得好一点。比方说你回去到父母那里，你是一个女儿或是儿子，然后爸爸妈妈说了什么话了，那作为一个好女儿或是好儿子，你必须要如何回应才能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？这些常常会为我们带来困扰。如果你拉开距离了，说 OK， 我只是在扮演这个角色， 这只是我角色之一，这不是真正的我。我可以不需要跟着我父母的情绪起舞，不需要进入他们那个戏剧当中去演那些悲情戏，那么我就可以拉开距离去看自己。我可以不要那么深入，那么纠结地跟他们纠缠在这个情感的关系里面。我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各自去找到一个最容易触动你感受的角色，是母亲也好，爱人也好，或是女儿也好。从今天开始到下一堂课之间，希望你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意识到，哦，对哦，这不是我，这个身份不是我，我可以跟这个角色拉开距离，然后去看一看我现在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扮演这个角色是最合适的，对双方都有利的。我们不用混杂在这个角色里面而失去了自我的真正感受。祝福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再听一会儿音乐，安静地陪伴自己再坐一会儿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